好的，欢迎回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非常开心能够在星期二的早上陪伴大家。那其实一开始想给大家带来一条蛮有趣的资讯，因为欧盟其实经常会出台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决定。就是最近欧盟又出了一个，就是被中国网友称为就是原来还有这种操作的决定。 中国网友是不会别的网络热词了，对不对？什么都是哇，还有这种操作， 就是我认识的中国网友不太会别的操作了，对不对？而且我刚刚看到了，就是我们早上已经迎来了两位同学， 是的， 分别是天哥和气质男神。 而且天哥洗头用一个洗发水的品牌之后就变成了气质男神，是这个意思吗？他们俩老是串在一起， 他们俩存在非常严谨的逻辑关系。所以天哥是养了一只哈士奇，所以哈士奇是很二的一种狗，对不对？ 好像是那个表情特别容易被做成表情包的。 我有点忘了是萨摩耶还是哈士奇是一种很二的狗。 如果评论版里可以发图片就好了。 我也是觉得。 我觉得一般养狗狗养猫猫的人，正常情况下，他的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狗狗猫猫的图片， 然后就会很烦。 为什么？ 不知道，就会让我觉得 这么没有爱心。 就不是没有爱心，就比如说你突然聊到这个话题以后，他就会说，哎，你看我家就是好可爱， 就跟生小孩是一个意思，是吗？就跟小孩是一个意思。哎，你家小宝宝好可爱，然后给你看100多个视频。 对， 他吃西红柿的，他吃西兰花的。 但是还是没有我二姨夸张。我每一次去我二姨家，我二姨都要放她，就是每一次出去玩，她都有一个50分钟的一个纪录片 啊， 还是自己拍的。然后就他们走路啊，聊聊天、啊。 看你二姨本人吗？ 不是，是他们一群人。 哦，太好了。 就是95%都是我不认识的。我要看哦。 要看完吗？ 边看还要边点评，我是不是人太 nice？ 50分钟你也是能撑了，怪不得你能跟我做2个小时的节目呢。 从此再也没有去过二姨家。 绝交了是不是？ OK， 说回来，就是目前还有这种操作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在欧盟国家，像豆奶，比如说就是 soy milk 这种饮料，就是再也不能够称作奶了。 是的，其实说到豆奶，我一直都觉得那不是奶。你觉得豆奶是奶吗？ 我觉得 啤酒算酒吗？ 啤酒不是酒吗？ 啤酒算酒吗？ 我就问你，啤酒喝不喝得醉？ 喝不醉。 我跟你说，珊珊， 你 把话撂在这儿了， 撂在这儿了。 是因为直播间不能带液体，我跟你说，要能带液体，我放20瓶在这儿。 不管，啤酒品牌招商。 那像豆制品这样的就是乳制品的替代品，最近几年是随着素食主义者的增多越来越受到欢迎。不过呢，最近欧盟的最高法院裁决，为了避免消费者误以为非乳品奶和牛奶拥有一样的营养价值，那以植物来源为基础制作的饮料不能够被再称作为乳制品的名称。也就是说，像豆奶，比如 soy milk 这样，就是它就不能够再使用奶 milk 这个词了。 所以豆奶以后应该叫什么呢？咱们以前翻译豆奶是 soy milk 对吗？就是豆子奶的意思。 对，豆子奶的意思。 那它以后不能带奶字了哎？ 可能就是 soy drink。 Soy drink, soy juice, soy liquid. Soy juice 我觉得有点过分。 你瞧不起人家豆啊。 正常情况下，豆奶里面其实是添了一部分奶的，对不对？ 没有。 就是豆子本人吗？那就是豆浆啊。豆奶里是添奶的啦。 豆奶不添奶了。 豆奶不添奶为什么要叫奶呢？ 对啊，所以它现在就不叫奶了呀。 可是不是豆奶里面添奶，要不然的话和豆浆有什么区别？ 国外没有豆浆。 那倒是真的。国外没有豆浆吗？ 我在国外没有喝过豆浆。 但是国外有豆奶是吗？ 国外有豆奶，因为国外素食主义者现在真的很作。我是不是在这又开始得罪人？ 你说的是国外的事，就是，咱们节目目前还没有火到全世界去。 我怕哎。 真的。那我安慰你好吗？水水你听好，不要怕。咱们节目是不会火到国外的，我跟你打保票。 那我真的是心安了不少。就是 在国外的时候，就是 soy milk 真的是很多素食主义者就是会争相喝的东西。 哦，是吗？ 因为在他们看来，牛奶都不可以喝， 嗯， 鸡蛋也不可以吃， 嗯，就只能吃豆子，对不对？ 对，你知道国外的 vegetarian 就是素食主义者分成很多种种类， 嗯， 有一种素食主义者是吃鱼的吗？因为在他们看来，鱼不是肉， 没听过 fish is not meat。 没听过这种素法。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有人是吃素，但是他可以吃鸡蛋和奶，他叫蛋奶素嘛。 嗯。 然后有的人是吃素，但是他可以吃肉加素炒菜里面的素菜，叫锅边素，嗯、对不对？ 那 我觉得鱼素真的。 那你知道有一种就是素食主义者叫做 fruitarian， 叫做果实主义者吗？ 就只吃水果吗？ 他们只吃从树上自然掉落下来的果子。 他们会饿死吧？ 因为他们觉得把胡萝卜从地里拔出来 很残忍， 也是一种对于胡萝卜生命的伤害。 摧残是吗？那我想问一下，他们平时去哪儿采购食物呢？是去树下等着吗？张着嘴等着吗？ 不用担心，不要怕、嗯、我来安慰你，不要怕、嗯、因为他们的人比较少。 嗯 嗯。 然后呢，够他们吃是吗？ 对，就树上掉下来的果子还够他们吃。 所以说在素食主义者的那个超市或者是一些卖蔬果的店里面，他应该有个摊子写的是这一些梅子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对吗？要不然他们怎么买到那些啊？只能自己种。 嗯，不知道，他们比较极端了，比较极端一点的这种、嗯、 我知道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们吃的太严苛了，所以他慢慢的就饿死了不少。你知道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吗？所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了。 你没有看过诺丁山吗？就那部电影。 没有。 好，我再次推荐你。 好， 这部电影可以排到 你 想看 的。 你的 前十是吗？ 不是，我说可以排到你要看的第80几名吧，我觉得。 好的。 可以比就是那个前面的稍微多一点点，好不好？死之前一定要看完。 诺丁山讲的什么？ 茱莉亚罗伯茨和那个修杰杰兰德演的。 嗯 嗯。然后讲的就是一个好莱坞的超级女明星、 嗯、 去英国旅行工作的时候，然后在诺丁山碰到了一个英国男人，然后之间发生的故事、 哦、好 嗯 好。 然后他其中就是讲到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主人翁分手的时候，他就去相亲。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是果实主义者。 嗯， 嗯，明白了。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主义者只能吃树上掉下来的 果实主义者， 这叫果实主义者， 对， 对吗？ 嗯。 天哥给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评论， 嗯， 天哥说只能吃树上掉下来的东西，这个场景就是苹果树下坐了一圈牛顿，张着嘴等苹果掉进自己嘴里是吗？ 嗯。OK， 再继续回到这条新闻啊、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大法官会就是有这样的坚决的一个态度，原因是因为就是对于成分中的奶并不是来源于动物的奶酪奶油，产品叫法也有问题、 嗯、 啊。那这个争论来自于德国消费者保护组织对德国一家食品公司的控诉，就是这个食品公司虽然是表示商标上对于这个点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法院还是认为只有从哺乳动物身上挤出来的乳腺分泌物才叫做奶。所以其实欧盟的这个法院又对奶做出了一次再次的强调，它的定义就是一定要从哺乳动物的乳腺挤出来的乳腺分泌物。 你连念两遍，我的脑海中就浮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你在牛跑挤牛奶的画面，好不好？ 对，那你就想象一下，豆确实跟奶没有什么关系、 嗯、 对不对？ 是的。 但是 有一些是有关系的啦。 我看到下面的这个我就很不理解了、 嗯、 你知道吗？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像有一些奶它就依然可以保留原来的名字。 嗯， 比如说什么奶呢？你猜一猜，大着胆子猜。 什么奶？ 继续会保留原来的名字。 你这个真的猜不到了，我本来也不觉得应该有 椰奶、 草莓奶、 椰奶、 椰奶， 还有杏仁奶。 嗯， 就依然可以保留原来的名字，叫做 coconut milk 和 almond milk。 啊，是吗？ 对，是不是好奇怪？可能因为杏仁也是从哺乳动物的乳腺挤出的乳腺分泌物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哺乳动物是叫做杏仁牛吗？闷儿， 或者叫做椰子鸡？ 椰子鸡是一道菜啦。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正常情况下市面上正在售卖的椰奶或者是杏仁奶是真的添加了奶的成分的，要不然我不觉得它应该和就是和豆子有什么区别，尤其是杏仁和豆子有什么区别呢？ 会加一些奶了。 对， 我觉得杏仁奶之所以可以维持原来的这个名字，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有很多奶吧，估计。对不对？ 是的。 但是这条新闻确实是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因为欧盟和就是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啊，不管说英国是不是欧盟了，现在就是他们经常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 对吗？ 就是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在英国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刚开始去英国的时候，英国的那个卖烟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你去到超市的话，那个烟是打开来的，就是那个柜子是打开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柜子里面有什么烟，然后你就告诉他说你要哪一盒，你要哪一盒，然后突然有一天，英国的政府就下了一个规定，说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他们不允许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哦，是吗？ 所以说你后来去超市的时候，它的那个烟柜就是要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挡板，就要把它全部挡住。然后如果你要买烟的话，他会先确认你，就是任何看起来像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都有可能查你的那个 ID。然后查完 ID 以后，他就会拿一本本子给你，然后你就看着本子点，本子上也没有图片。 可是你知道吗？有一次啊，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买烟。然后在超市里也是看不到烟的，当时我是帮朋友买，然后他说珊珊你去帮我买包烟好不好，我说好，然后我就去了，我说我要买烟， 你就被查 ID。 No、我看起来不像15以下吧，可能没有，他没有那么严格的去查 ID 了，他真的是好像把售卖烟草这件事情当成一件要偷偷进行的事情。我是认真的，那个收银员的那个姐姐就是一副好像我要跟他交接什么物品似的，你要什么烟，你要什么烟，然后就很严肃地问我，关键是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烟，你知道吗？因为我平时不抽烟，但是他就很严肃地说你要什么烟，然后我就随便说了一种烟种，他说什么颜色的What color？ 你说金色1893年。 我说有什么颜色，然后他说有什么红色有绿色，我就随便选了一个颜色，他就一副很快速的掏给我说多少多少钱，让我赶快付账走人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他当时很忙，还是说可能的确在很多国家售卖烟草不是一件我应该把它放在大的开源那种货架上面去卖的事情。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吃鹅肝，就是鹅肝对他来说就是世间美味。然后他就是前几年搬到那个 LA， 就是那个洛杉矶去住的时候，在那边开始生活。然后你知道整个加利福尼亚在之前都是禁鹅肝的耶。就是所有的餐厅都不准卖鹅肝。然后也不准人外带鹅肝，就是鹅肝就是一个非常禁止的东西。然后他就说那几年他就偷偷的去外面吃鹅肝，也是做的就好像偷鸡摸狗一样。然后后来加利福尼亚整个州就开放鹅肝了，然后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其实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政府禁令吧。 刚才你分享的那个豆奶不能叫奶是欧盟的规定，对不对？ 对，欧盟的规定。 可是你知道欧盟下达了这条规定之后，其实不是一个消费者保护组织提出的抗议吗？可是也有另外一个组织，应该是素食协会， 对，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其实这样有点太严苛了。 对， 因为素食协会的人认为以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植物成分的奶已经非常流行了，素食主义者心里都有数，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但你知道吗，就欧盟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就之前他还出过一台规定，是规定就是好像是糖果的生产商的糖果的糖分比例，然后不可以超过多少。 这不是合理的，他控制大家糖尿病的那个趋势、 对，因为他就发现就是欧盟整个现在糖尿病和那个肥胖症的发病率特别特别高。 是的。 所以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决定肯定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啦。对于牛奶和豆奶的公司来说确实不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比如说从美国人喝的牛奶就是比如说我们按照大数据上来说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牛奶的那个喝的人是在越来越少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牛奶的代替品，所以说对于就是之前喝牛奶的人也有更多的选择了。 对的。可是真的去抗议这个豆奶里面的奶不能叫奶，杏仁奶不能叫奶，椰奶不能叫奶，在美国 杏仁奶可以叫奶。 对，那是在欧盟。可是你知道在美国有一群人在抗议杏仁奶不能叫奶吗？就是牧场主的确是这样子的。 在美国有很多奶牛牧场主正在借助国会的力量反抗，他们的目的是阻止这些企业把自己植物成分的产品称为酸奶牛奶或者是奶酪。厂主们说这些企业正在误导消费者，让他们以为非乳品奶与牛奶有类似的营养价值。 嗯， 好像的确美国的官方也给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了。 你有想过可口可乐是用什么做的吗？ 可口可乐此处招商。 就比如说你有想过可乐是怎么做的吗？它的 原材料是什么？我没有想过可乐是什么做的。可乐是什么做的呀？ 它绝大多数的原材料是玉米。 哦，是吗？所以以后可以说我要来一杯红酒颜色的玉米汁，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要一个玉米碳酸饮料。 嗯，咱们的思路已经发散出去了，看看大家说了什么样子的话好不好。刚才气质男神帮咱们刷了一波礼物， 嗯， 然后感谢你哦。可是你发的那两条评论我不是很理解，正常情况下在直播平台上不都是那种押韵的吗？ 嗯， 他刚才说的是礼物走一波活到190。为什么感觉好像活到180都押韵一点？你看他又来了，礼物走一波活到190。嗯，随风也说了，随风说鹅肥干真的是非常的美味，真的鹅肝是好吃的。 哎呀，但是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还挺羞于说自己喜欢吃鹅肝的。 Why？ 因为其实鹅肝首先不环保，再其次它对动物真的是一种摧残，因为鹅肝其实就是鹅的脂肪肝。 嗯， 然后那个脂肪肝就是你要拼命的去填鹅，就是把那个鹅 要喂胖 它， 是吗？ 它的肝其实是要稍微变形一点才会好吃的。 哦，那我觉得 还是很好吃， 可是很好吃啊。吴航，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欧盟给出的糖果制造商要规定甜分比例的话，给出了一个评论，他说外国人吃的甜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对 啊，那倒真的是有可能，对不对？ 这 是这没有关系啦，他们说的是欧盟本区域内。 对，本区域内。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两个可乐品牌嘛，我们都知道。 嗯， 就是我一般都喝 A 品牌，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 B 品牌就是在全球还有市场。 嗯， 后来才发现原来 B 品牌的这种甜到不行的感觉，比如说拉美的国家的人就超级喜欢。 嗯，那倒是真的， 对吧？ 嗯 反过来想，欧盟的执行力也是很强，这种应该思考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的。 的确是。嗯，谢谢天哥。 在欧洲确实是大家都很重视国民的一个健康嘛，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真的太懒太放纵了。 嗯， 真的真的。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好像重视国民健康的人还挺多的。比如说日本其实是不是大概可能20-30年之前好像发起了一项什么每天一杯奶的。 哎，你知道吗，我昨天还在和一个朋友聊日本，因为他刚从日本回来。 嗯， 然后他就说明显感觉到，因为他10年前也去过日本。 对， 他说明显感觉到10年的时间日本人真的长高了。 因为好像他们讲日本不是开始每天国民一杯奶嘛，而是真的是政府给了很多支持。 嗯， 是的，给了很多补助。现在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已经超过中国人了。哎， 嗯， 是有数据显示的。我们已经比日本人矮了。 但他们基数小了。 对，他们基数小，可是平均身高是一个可以衡量的数据嘛。嗯，以前日本的朋友们在亚洲的平均身高真的算低的嘛。 现在就这样吧。 正常情况下咱们去了日本就觉得哎自己还挺高，对不对？嗯，现在好像真的是平均身高已经超过中国人了。 你还是算高的呀，你去日本。 日本姑娘是有多矮啊？也没有那么矮啦。嗯，哎，对，蔡记的瓜给出了一个正确的，他说应该是礼物走一走活到99。 嗯， 活到190是怎么延伸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活到190啊。礼物走一走。嗯， 他说的是礼物走一波活到190。有些国家可能会非常重视国民健康。嗯，其实我也觉得中国肯定也在重视我们整个国民的健康水平啦。 嗯，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注意的。大家还是要早睡早起。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要自己注意呢？ 早睡早起，多喝酒。每天300白酒，活到199。 OK， 明白了。嗯。所以说这项欧盟的决定对你来说，嗯，你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吗？ 当然了。 嗯 嗯，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概念啦。我觉得可能是欧洲人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真的很重视我在吃什么，或者是我吃的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 嗯， 他们不同族群的人，素食主义者会更在意自己吃到的到底是不是自己想吃的。嗯， 你知道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到的那个语言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叫迷思。嗯，你还记得吗？ 记得。 就是一朵玫瑰。 嗯， 你到底说的是玫瑰这个名字，还 还是真的那个花的玫瑰。 嗯， 然后现在我觉得欧盟它这个法令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东西叫做奶的时候，我们不会再想说本质上它是不是从一个哺乳动物那来的乳腺分泌物。 嗯， 我们会自动的以为它就是奶了。 就真的很喜欢乳腺分泌物这五个字， 对 不对？对， 超级喜欢。 对，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你把它提到迷思这种概念，是你想太多。 有的时候不要以为名字不重要，名字很重要的。 好，那现在呢，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8点整了，在8点钟之后呢，山神水水会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呢，就是6月26号的时候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我们要举行非常盛大的开播仪式了。那天呢，会有一个长达17个小时的生如夏花特别直播。 嗯、 我跟水水呢是在7点到10点钟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支持啦。 好的，来一首 Superwoman， 进入北京时间8点整。 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98.2，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那昨天看到了一条信息是蛮有趣的，说一个跳远的女将，然后呢，她在国际田联的比赛当中，在跳远的过程当中假发掉落，然后最后的成绩是要以假发掉落的位置来算。这个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笑了很久。 你知道你刚才在念的时候，一个跳远的运动员，我就开始憋笑，因为我跟水水在私下的时候看到这条资讯，然后分享到我们一个小群里面，就觉得这姑娘在想什么，为什么跳远运动员在跳远比赛的时候还要戴假发啊？ 很多运动员都会戴假发的。 那戴紧点啊。他不知道他是需要在空中跳跃的吧。他估计自己很无奈吧。 他很无奈，而且他的成绩其实很不错。但是就是他这个真的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比如说你跳到哪儿以后，要是以你身上掉下来的东西的最近距离来计算吗？ 当然了，如果你摔倒的话，不是比如说如果你用手扶了地，以你指尖最靠近起点的位置为计算嘛。 就好像 身上掉下来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很惨。 是很惨。 嗯， 就好像跑步的时候，比如100米，你最后两个人几乎同时冲到终点的时候， 对， 你要通过那个高速摄像仪然后来看， 是的， 好像是说要你的躯干部分先碰到那个线的人。 所以说有很多跑步的运动员在快跑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动作，对不对？右肩或者是左肩往前，哎呀，这样躯干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觉得他们每一次到终点的时候，都要往前这样就是吼一下， 一个 wave 是吧？ 一个 wave 一个 wave。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跳远运动员真的是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啦。 有点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跳远的时候不要戴假发。 是的。 对不对？ 或者是一定要假发戴的紧一些， 紧一点，对不对？ 真真啊，小妖姐，你勾起了我的战斗欲。 你是说我们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吗？ 那现在我们俩要拿出考一级甲等的时候的普通话标准了。你不觉得听起来有点怪吗？ 你喜欢踢足球吗？ 君君啊，小妖精。你起得好早啊。 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个跳远运动员在比赛当中。 好烦呐、其实我们俩就是很想早上的时候很放松的跟大家聊聊天了，所以拿出来的也都是平时跟朋友聊天那种很放松很自在的状态。也希望君君啊小妖精自己适应。 而且君君啊小妖精，你为什么要用了一个美国国旗在名字上呢？ 不知道哎，有可能 他在 美国 留学吗？我看不太清。有可能是马来西亚。 好吧，咱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其他的有趣的资讯吧。 好的。来， 奥黛丽·赫本，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不是？大家应该都喜欢。那现在呢，距离奥黛丽·赫本离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可是她演绎的很多电影都让人难以忘怀。那今年秋天呢，英国的一个拍卖行佳士得将在伦敦拍卖奥黛丽·赫本的部分私人物品，其中包括很多咱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非常熟悉的物品，包括他的长期合作朋友兼伙伴，就是纪梵希为他度身定制的一条裙子，一系列赫本标志性的芭蕾舞鞋，以及著名摄影师曾为他拍摄的照片。 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衣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时赫本可能在，比如说这个， 好， 这是一个，这个蓝色我不太懂，这个蓝色是什么意思？这个蓝色的官方术语叫做，这是知更鸟还是知更鸟呢？ 知更鸟吧， 知更鸟淡蓝色， 嗯， 是知更鸟淡的蓝色。 哦，是知更鸟那个淡， 知更鸟淡蓝色。 我觉得不是吧？ 不是，它是的，是知更鸟淡蓝色，材质是泡泡纱缎面的裙子， 是 曾经，对，赫本在1966年为宣传电影《丽人行》拍摄定妆照的时候穿过的一条裙子。 OK， 再比如说呢，在此次拍卖会上出现的赫本的这个风衣，还有芭蕾舞鞋，这个起拍的价格，风衣是7595美元。芭蕾舞鞋是赫本穿过的。 哎，最后的价钱现在定了吗？就是拍出来的价钱。 现在还没有开始拍，是今年秋拍。 啊， 今年9月份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是没有洗过的，对不对？ 你很在意洗没洗过这件事情吗？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他们洗没洗过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有一些这样的拍卖赫本。私人物品的拍卖会要进行了，大家如果对赫本喜欢的话，或者是刚刚好在英国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拍品，对不对？这次不仅仅是有这条裙子。 这个其实不是拍品，这个其实是一个展。 赫本的展吗？ 对，因为当时赫本好像跟他的设计师好友就是纪梵希，应该是纪梵希的创始人吧，有很大的关系。两个人是通过一部电影叫做《龙凤配》结缘的嘛。这部电影呢是赫本的第二部电影，也是使赫本成为当红好莱坞明星的一部电影。当时他邀请这个纪梵希为他在这部片子里饰演的形象设计造型，这一合作直接让赫本变成了纪梵希高雅女装的一个形象代表，然后两个人之后也变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那今年呢，在荷兰海牙美术馆是有一个叫做向奥黛丽爱的表白这样一个主题展，持续了近4个月。纪梵希亲自挑选了自己从1952年到1995年最喜欢的作品，包括赫本在蒂凡希的早餐、蒂凡尼的早餐、蒂凡希的早餐、蒂凡尼的早餐、偷龙转凤等等电影当中穿过的经典戏服，还有很多从未向公众展示过的作品，展示了他的一些这样的私人物品，比如说。这个真的很美，我觉得 这个 婚纱超级美。这是纪梵希为赫本在电影《田姐》里的角色设计的一个婚纱， 好美好美。 就是赫本很典型的那种，底下是蓬蓬裙，然后上面是腰很细的样子，这样的小婚纱，对不 对？ 对， 而且它的肩还很宽，所以呈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倒三角形。 是的，男生肩宽真的会比较好看，对不对？女生肩宽就一定要肩宽才可以，是吗？ 肩宽其实用垫肩可以造出一种假象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那在这次拍卖会当中呢，除了赫本的时尚单品，还会出现他在电影《蒂芬尼的早餐》《迷中迷》当中使用过的剧本。这些剧本呢，每本都是赫本用他最喜欢的颜色青绿色标注的笔记。这两本剧本其实起拍价还都挺高的，《蒂芬尼的早餐》起拍价是7.6万美元。可是我觉得喜欢蒂芬早餐的人真的可能会很有意愿去拍耶。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当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钱人在拍卖场上经常会拍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是的， 据说比尔盖茨他们家就有很多那种很珍贵的手稿，就甚至于可以就是回溯到比如说15、14世纪的那种，就是那种当时还没有印刷，还没有很流行，然后还没有很就是发达的时候，那些人用手去写的书或者是手稿之类的。 你不是也刚买了一个那个手写的信吗？差不多了。有人问咱们说是不是同步电台直播？是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如果你开车的话呢，在北京区域把98.2调出来，就可以听到我们俩同步在聊天了。但是在花椒直播上，通过活力982这样的账号来搜索我们看我们呢，可以实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就是了。你发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到哦。 没错。 好，其实说起拍卖这件事情，有一件衣服， 你知道吗？昨天就是在嘉德拍卖，黄宾虹的一幅画拍出了3.4个亿。 哇！ 你还想不想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 是昨天就是一个朋友就是突然发给我，然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就是那幅画嘛，因为就是你知道拍卖行一般在就是拍卖画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预览，然后那个朋友就是拍了一张这个画的实景图，然后说3.4亿。 落起来得多高啊。 不要想这些事情好不好，我想看看这幅画了，在水水找到这幅画之前呢， 就是这幅画 哦， 嗯， 是美的， 给大家看一下， 是真的， 看一下，就是就这样的一幅画， 嗯，这样的一幅画， 对，昨天拍出了3.4亿。 它有没有起拍价？起拍价会很高吗？ 我可以帮你找一下，它的起拍价是7200万， 嗯，所以最后拍出了3亿的价格。 它最后是以3亿元成交，但是你加上15%的佣金，就是3.45亿元。 明白了，的确是拍卖会上会出现很多让我们觉得稀世珍宝这种感觉， 对， 或者有的像奥黛丽·赫本的礼服这样的状况，应该就是真的很喜欢赫本，或者是很喜欢赫本的作品的人会去拍卖，对不对？ 对， 因为之前佳士得200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赫本不是在 Tiffany 的早餐当中穿了一个小黑裙吗？就那个特别特别经典的小黑裙， 嗯， 它的起拍价其实是6.33万美元， 嗯， 最后其实价格也挺高的，是57.8万美元，就拍她穿过的一条裙子，哎，3-400万人民币的价格，嗯。 我觉得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会去拍自己喜欢的人的东西。 嗯， 我会。 嗯，我也会。哎， 比如说你会想拍谁的？ 黄轩，黄轩、王凯、佟大为。哦， 你这样真的没有办法再聊下去了。 可以的呀。 你是咒人家死吗？请问？ 哎，他活着的时候也可以拍呀。 活着的时候很难拍耶。你见过哪一个活着的人 拍便宜点就是了？ 没有人拿出来拍卖的。 有一些比如说明星的他的衣服会拿出来做二手衣拍卖嘛，因为明星的衣服很多都是只穿一次的， 嗯， 然后拿出来拍完之后做公益或怎么怎么样是可以拍的啦，就是便宜点而已，就不会上多少几十万这种情况。 Okay. 要不然实在不行，你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说谁了。我本来还想说其实我的终极男神是濮存昕老师。你知道搞得我很尴尬。哎， 你 知道吗？ 你去仁义拿好不好，就你去首都剧场，然后去他们那个剧组，然后去打听一下他穿哪一套，你就拿好不好。我下次就带你 那是偷。那是偷。 带你溜进去。 好吧，这是关于赫本那条消息啦。如果回想起赫本甜姐般的微笑的朋友，也可以最近再抽时间回想一下，回看一下赫本的经典作品。 对，奥黛丽·赫本的作品，其实我是觉得还 range 还蛮广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从那些公主，然后演到比较可爱的一些角色，然后再到蒂芙尼的早餐那种比较爱慕虚荣。 是的， 对，然后一直以来她的形象确实还挺多变的。 谢谢哦，谢谢静悄悄悄以及少女还有小海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还有吴黄也来了。 对， 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和水水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 对，没错，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星期二有一个美丽的心情，好不好？ 好的， 不要被一些无所谓的事情干扰。 是的，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资讯呢？就是在西雅图啊，我看这图在吗？西雅图无图是吗？ 西雅图这事儿好像不归我管，是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神奇女侠。 好了，蹦蹦蹦，有夸你声音好听，看在你声音好听的份上，我原谅你了。 好好好， 神奇女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 好的，你等一下，我把它拿出来。 你要把神奇女侠本人拿出来吗？ 没错， 咱们这屋可能盛不下她。 哎，你知道就是神奇女侠的这个女演员之前演的是《速度与激情》吗？ 哦，是吗？她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女主角吗？ 不是女主角，但是算一个很重要的女配。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超性感的，你觉得呢？ 《速度与激情》里面的女生都还蛮性感的呀。 对，然后这次她就是在参加那个就是她在拍《神奇女侠》的时候，就是一些就是装备和整个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其中呢，她就是安娜在参加一次宴会当中，她背上插了一把剑这样的一个画面， 是的，是的，是的， 是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围观。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就是这张图片，就是她 是这张图片已经被网友，你懂吗？ 我懂， 已经加了一些演绎了。我们要真的放这张已经经过演绎的图片吗？ 我觉得可以。 大家如果这样啊，如果你现在只想看他参加宴会的时候自己背上插了一把剑的那张图片的话，你就只看我接下来播放的这张图片的上半部分。 好的。 你如果看中国大神演绎的版本的话，你就顺便把下半部分也看了，来，咚咚咚。 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剑如果这样插在背后的话不会很疼吗？ 真的会疼啊，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时候都应该都是同一个反应吧。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在网上就是去恶搞这样的一个造型了啊，就是如何把一个剑横着正正中中的往下插，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裙子包在这个剑的外面。 其实你知道吗，刚才那个是网友臆想的一个理论图，觉得插了一把剑特别不合适，那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跟你讲比较血腥的，你要看吗？ 我要看。 我就真的无法描述这张图片，大家自己看吧好不好。如果是在收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可以到花椒直播活力九八二房间里来看回放。 对，或者你直接搜神奇女侠穿着礼服， 是的， 这个东西就会出来了，因为最近这个真的蛮火 的。其实每一次电影也好红毯也好，就是好莱坞的明星总会出一些就是幺蛾子的 bug， 对，出一些怪招。 你还记得有一年就是那个安吉丽娜朱莉参加一个颁奖礼的时候穿的特别特别的包裹的很严实，唯独就是高叉然后高开叉露了一只腿，然后你还记得网上就有那个就是那个恶搞就是她的那个无敌腿嘛，就是那个很多很多很多腿转一圈的那个，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然后还有 看看我冷漠的眼神。 然后还有 Rihanna， 有一次参加那个 Met Ball 也是穿了一个就是郭培给她设计的一个超级夸张的一个礼服，就是像摊了一个披萨在地上一样，也有网友把她就是直接披成了披萨。 但是其实有这样的很多啊，比如说中国的影星去参加各种国外的电影节颁奖礼的时候也出现过被大家觉得哇你在搞什么的造型，对不对？就是既然都在中国嘛，咱们就不说了好不好，做人呐还是要圆滑一些。 对吧。 但是王思尔总他说了，他说觉得那把剑只有半把了，可是看这张图片隔着屏幕都感觉很疼。 你的名字看起来是王思聪对不对？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有一抖，仔细一看是王思尔总，但是看起来差不多了。 OK， 如果你最近有投资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 可是的确是大家虽然画出了这样的理论图觉得背上插一把剑不可行，实际上有很多小姐姐在亲身示范告诉大家莫慌我们能行。 所以在网上是有很多就是买家秀对不对？ 是的。比如说有个网友叫做 Eva， 他一样画葫芦的买来了剑，然后穿上了紧身礼服，把剑插到了后背的这个缝隙里面。他的试穿体验是剑不紧，真的可以合身而无伤的插进礼服里面，而且不论是走路还是跳舞都相当舒适。这是他示范的一个图片。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剑从剑就是从背的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你这样插下去就是把它固定住的话，你可以弯腰吗？ 我觉得不可以弯腰。哎，我觉得可以弯腰。 不可以弯腰吧？你的腰有剑那么长吗？因为如果你的腰没有剑那么长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小尾巴露出来。 对， 就你弯下腰的时候你会有一 个 小 尾巴 会翘起来， 那个、是不是？ 对， 然后会割下割伤你的皮肤的感觉， 或者是把裙子戳破。对不对？ 将军也来了，将军早。你觉得呢？你觉得现在神奇女侠这把剑到底可不可行呢？可是有很多网友真的在试了，比如说换一个人换一身礼服换一把剑同样能行。像这个网友他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晒出了自己在后背的礼服弄了一把剑的这个造型。 因为我还没有看神奇女侠，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 你当然没有看。你从来不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看呢，我最近看的是血战钢锯。我最近一部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是《血战钢锯岭》， 是去年年底上映的一部电影， 是吗？这才时隔半年啊，对不对？还没有到一年呢。我前两天跟一个在万达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现在的确年轻人进影院的越来越少了。 欢迎林大信， 他们都不知道谁在看电影。林大信这样过分了啊！中国女生怎么？对不对？中国女生该有的都有，真的是怎么着？你是知道，你这是多了解国外的女生，又呛林达西。 对，但是我一直在想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刺客的话，你为什么要把剑这么放呢？没地儿，没有其他的地儿是吗？意思是说， 可能就是比较酷吧。 有一个造型。 就是我有点没明白这个逻辑，就比如说你本来就是想要这个武器或者兵器隐蔽一点， 嗯， 那你就应该带小一点， 嗯， 那如果你都带了这么一大把剑的话， 嗯， 你何必又把它遮遮掩掩的放在后面呢？ 至少从正面看，你如果你正面迎敌，敌人是看不见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等觉得时机合适了， 你的敌人自有多洒， 你听我讲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就你可以拿出剑来打他了，荆轲刺秦王似的。你这个时候把手一伸，然后把剑一拔，然后割上了自己， 屁股流血， 好痛啊。但是你知道吗，有开这个脑洞的网友， 嗯， 他发的图片是长这个样子的。他为了让大家看出了这个示意图，嗯，他用的是荧光宝剑，就是显示出这个剑其实长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也没有看出这个在礼服里面的走向了。即使我看出了走向，我还是觉得好像会弄伤自己。 嗯 嗯， 我们真的很难看懂别人的人生。 嗯， 太难了。 你知道在这个总结这篇资讯的最后，他给出的两行字，我虽然不是很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尾很棒。 嗯， 他说这可能也是神奇女侠在宴会上明明知道自己是刺客还要把剑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的原因吧。 为什么？ 因为神奇女侠真的超棒，这种棒在于她除了有惊人的力量，还给人带去一种自信的美。 自信的美吗？他要不要就甩一下头发说用这样的方式插剑，嗯，就是这么自信。 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文章会做这样的结尾啦。可是这就是神奇女侠在电影里的一个小小的画面嘛，然后大家做了一些非常自己多的演绎，嗯，还有一些开脑洞的情况， 嗯，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 有趣的事情，嗯，在电影当中有哪些形象是你突然一下子能想到的吗？就比如说女生很美，男生很帅，或者男生很美， 啊啊， 女生很帅。 东邪西毒里面梁朝伟嘴很肿香肠嘴的那个画面， 东成西就， 东成西就是不是， 嗯嗯嗯， 那个画面。 嗯 还有在大话西游，我说的时候嘴在抖，大话西游里面，大话西游二或者是大话西游三，刚开始的时候唐僧一直在念叨念叨念叨，没个完没个了，然后观世音突然伸出只大手想把他掐死的那个画面。 嗯 啊，再比如还珠格格里面赵薇 被扎针的画面， 不，赵薇掀起了一个红盖头，然后大眼珠子来回转，看起来很机灵的那个画面。 嗯，哦，那个画面我还挺 你也喜欢，对不对？他替一个小姐 还挺深 去，那个小姐要私奔，嗯，还是要逃走，他去替她出嫁干什么的，然后开始最后翻牌的时候把那个盖头掀开，然后眼珠转了一圈， 对， 就特别可爱。嗯，因为他眼睛很大，嗯，然后眼珠很黑。嗯， 对， Verona 有在非常非常细心的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把剑不是一把普通的剑，他是这么说的。 嗯， 不，这把剑不是普通的剑，而是被他妈妈骗要杀那个恶魔只能用这把剑。 嗯， 然后他在长大的那个地方跟普通人生活的地方不一样。哎呀，去看了就能理解为什么了 啊。哦，所以说真的在剧情里面是有合理的解释的。嗯， 对，就是他必须要带这把剑，而且他又必须要穿那条裙子，因为好看。 对，因为好看， 只能在无奈当中选择了这样的插件的方式啊。嗯，将军问说，问我玩不玩王者，是一个游戏对不对？ 王者荣耀吧，应该是。 嗯，是 吧。 嗯， 是大家说的开黑开黑开黑是说的这件事情吗？ 我真的不怎么玩游戏。嗯，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哦，将军。 嗯，是的。 你要不要带一下我，会把你气死。 将军会说，现在我命令你。 不从。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再见。 好吧，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更有趣的资讯好了。嗯，咱们再来分享一条好不好？ 嗯， 我觉得好像今天在直播间里的男生比较多。 嗯， 那不如我们分享一条这个男性 DNA 被发现了与长寿有关的关键因素，十年寿命与此相关。嗯，哈哈哈哈，大家有没有想活得更久一点呢？ 嗯 嗯，一种普遍存在的基因突变可以使男性的寿命延长近十年。 我要马上突变，告诉我怎么突。 怎么突变是不是？ 嗯， 最可怕的是这是一本杂志上面叫做科学进展刊登的一篇学术文章，他说这种突变对女性没有任何影响。 嗯， 哦，但它依然是表现出对于人类寿命影响的少数基因突变之一，对男性会有更多的影响。对，但其实说到寿命这件事情， 后天的要比先天的影响更大，有一种这样的理论。嗯，比如说1875年的时候，德国的人均寿命不到39岁，如今却超过了80岁。 嗯， 德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年，不是通过基因进化改造，而是通过获取清洁的水、现代药物和其他保护健康的手段。但是遗传呢，对于人的寿命显然起到很多的作用啦。有研究表明，基因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可能有近似的寿命。 嗯， 所以说基因对你的寿命是有很大的决定作用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 你的家里有遗传的长寿基因是不是？ 对，因为我婆婆的妈妈是102岁死的。 嗯， 然后现在我外公99岁。 嗯， 然后外婆85岁。奶奶84岁。 哎，亲爱的朋友们，咱这样好不好，咱们来竞争一下。因为我外公的妈妈也是。 不要竞争啦，就是大家都要相互祝福啊，因为这样的话是好事，对不对？ 不对，人活一口气。这个时候就是要竞争。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比云水活得长，我就一定会比你活得长。然后咱们两个是不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永远要想着比自己活得比对方活得长。 我跟你说，我要死之前我就杀你。 那会不会太过分啊？ 不过分， 我先杀了你，然后我再自杀，最后再同归于尽。 我觉得你的逻辑错了，是你要先自杀， 然后再 杀 了 我， 最后我们再同归于尽。 对， 这好像是某部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 对，我记得好像是李冰冰说的。 我记得是郑秀文。 李冰冰。 郑秀文。 人争一口气，要不要打个赌？ 亲爱的朋友们，这样一句台词大概是：我如果要挂的话，我就先自杀，然后我杀了你，最后再同归于尽。 是李冰冰， 是郑秀文。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这样一句台词呢？然后说到长寿这件事情，我们家也是有长寿基因的。 不，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那个小兔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胡扯，男女老少都知道的事情，还论文嘞。其实这篇论文最主要的是讲到了这个突变，对不对？ 对，是的。 就具体这个突变是哪一种方式的突变呢？ 可是后来我发现，像这样科学界的研究呢，对于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去应用，就是来日方长。 对， 我只是，你记不记得咱们前两天还聊到了，前段时间 这个思路，就他总会告诉你说我有一个新的突破的进展， 是的， 但是这样的进展也仅仅是停留在了发现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感觉。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去查一查那种20-30年前的新闻，就那个时候的发现，然后他说啊，就大概还有10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攻克了。我就想问一问你，攻克的东西在哪儿？ 是，然后这个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我只是告诉大家，在科学界发现了一种基因对于男性突变有作用，可以延长大概10年左右的寿命。关于长寿这件事情，还是只能目前为止只能靠咱们自己去规范自己的生活作息嘛。 嗯，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随风，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会支持我。昨天我跟大家讨论说，我跟水水现在开始打赌，大家可以现在压住，觉得我们俩谁会赢。随风第一时间说我支持珊珊， 关键是 我 们还没有开始赌。 对，然后刚才我说郑秀文，他说李冰冰，随风又说我支持珊珊。 但你是瞎吗？你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叫林达西的同学说的是李冰冰吗？ 对啊，林达西说的不算。这样好不好？现在开启了我和水水和林达西三个人的竞争，大家支持谁？支持珊珊，对不对？随风同学。 所以你就是属于昨天讲到的那个相扑的那个感觉，就是大家有支持就有恃无恐，对不对？ 那倒是真的。 嗯， 可是最后呢，我还是想问一下大家，不知道大家的家人都是什么样的长寿基因？因为我也是外公的妈妈活到了100多岁。 嗯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首先要是祝家里面的老人健康，对不对？ 对的。 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都好好的加油，早睡早起，多喝酒，好不好？嗯， 好。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是天哥说的，对不对？天哥昨天说的支持我。 嗯， 好嘞，谢谢谢谢。 好的，马上来到的是北京时间8:30。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啊，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刚才随风也说了，欢迎云浩同学。哎，云浩又变帅了，你好像真的是瘦了一点点，对不对？ 我没瘦，我是黑了一丢丢， 就是黑减瘦，对不对？ 对，就一黑就瘦，一瘦就帅。 可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我是真的，反正水水现在也不在，你们觉得水水和云浩谁帅呢？ 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吧。不像刚那个，不像上一个时段，就是长寿基因与否，可能还要争执一下。毕竟没有办法把老人请到直播间，但是我活生生的坐在这里，好吗？ 然后呢，你这是暗示大家投你是不是？ 对啊。 亲爱的朋友，你们觉得，如果你觉得云浩帅啊，在直播间里的云浩比较帅，打一；如果觉得刚刚离开的水水比较帅的话，打二，好不好？打一，打一，是吗？ 反正都是我。 将军忘了说为什么会换人呢？对，因为云浩和水水是好朋友啦，他们俩会有时候在对方比较忙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过来替班， 共吃一个早餐摊，共做一档早间节目。 今天是云浩在这个时段啊，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如果你和父母之间有观念上的冲突的话，应该怎么跟父母相处呢？ 哇！ 但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先 cue 另外一件事情。 哦， 上一次 我们还有话题要继续进行，对不对？来，让我们开启下一个时段。 上一次如果大家在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曾经 Q 过云浩唱歌，因为当时云浩说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哎，大家评价嘞，随风打了很多很多一，圆打了一，觉得你比较帅，小海豚喜欢水水打了二。 你们是有眼光的人。 静悄悄悄悄啊，静悄悄悄悄， 你看全是一啊。 静悄悄悄悄和小苹果打的是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哎， 我看不到二，我只能看到一。我的眼睛里现在全部都是一。 那我过去给你指好不好？你是不是测视力的时候永远看不到杆的那种人？ 测左眼用左眼，测右眼还用左眼，因为右眼半瞎。 随风真的比较喜欢这个一一一，比较喜欢你啦。王思尔总说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相守歌， 但是一还是比较多。 嗯，哈哈哈哈，要不要这么在意啊？ 这也要 一而一，一而一当头一了，是不是？三局两胜。朱古力豆也来了，这是我的同学。 哎， 说了，我还是觉得珊珊是女神。谢谢天哥。 无论我们俩谁帅呢，我们旁边的这位女神是毋庸置疑的。 哎， 你看我跟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永远都不会怼你。其实 水水也不会怼我。 是吗？ 你以为你不怼我就不会怼你？ 我刚才一进来以后都已经到了什么谁要先死谁先杀谁。我说早间节目要进行到这么痛彻心扉吗？ 好，逍遥影艺也来了，欢迎你哦。 欢迎。 我想问一下，我是开启了你们数数的这个欲望吗？因为他写了一个1234567，你们要不要把电话号码留在直播间下，然后互相联系一下啊？ 对啊，要不然就直接留电话号码或者留那个微信号吧。 但是刚才云浩说他刚开始之所以对我很客气，是因为他很怕 Q 我，就我 Q 他唱歌。在上一期他来直播间的时候呢，我就 Q 他唱歌，结果我好像后来看了回放，我似乎把你逼得太紧了。就是云浩在准备的时候，我一直说唱不唱到底，你唱不唱？ 对啊，你知道 前奏搞了这么长， 就是那种像在 KTV 里面有18个人都是麦霸，这17个人都很能唱，然后呢，终于有一首歌没有被别人插，没有被别人切，然后到你的歌了，你就好好想，好好唱，让所有的人都看你能唱是什么样，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呢，我打算给你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希望你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好不好？ 就是在 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来鼓掌啊，鼓掌，来听云浩唱首歌。 好嘞，那我随便放点音乐可以啊？ 好 ，OK 的，没问题。 来，反正早间嘛，就我唱屁了，大家也不要介意。哒哒哒，怎么前奏这么长？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话题是 什么歌、啊、 被驯服的象。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嗯。 到底要傻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在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团迷雾困住，我正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 好听好听好听，比上次唱的好听很多、 哎、 真的真的真的，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对，就是一早上起来然后就直接唱女生的课也就算了、然后还是连身上一口水都没有给我喝的情况下。 直播间不能喝水吗？ 我知道， 因为上一次云浩的确发挥的不好，他上次大概只发挥了60分吧，然后我 60上就应该只有，我回去听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回去 你尴不尴尬， 我就是包袱很重，回去默默把那一期单独调出来，调到那个地方。 建议大家去看那一集好不好。小海豚说了，说瞬间觉得帅了，上一次的确发挥的不好，可能是我突然 Q 你唱歌，然后你没有做好准备、 我跟你说以后我会轻车熟路，以后不用你 Q， 我自己上来以后我的固定时段就是上来以后先唱歌， 就先唱，是不是？ 是。 刚才大家觉得云浩这首被驯服像是不是唱得很好，那现在呢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依然觉得他唱得很好，那我们听一下原版的被驯服的像。 哎，你这是那你干嘛刚才不直接推，然后这样我可以听点耳机，我还要拿手机。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啊，我后来才发现有，不知道你要唱这首。 你知道珊珊就属于神队友吗？ 怎么样，猪队友，就是猪 队 友，我就喜欢怼你。听首原版的被驯服的像好不好？ 好好，我就给你唱。 其实可以啊， 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 沈峰还说了，说云浩是属于自嗨型的，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你让我在家的时候就在家的时候就在家的时候就在家的时候就在家的然后呢就把声音开很大，然后就是自己在房间里面干什么的时候都是永远都是放着音乐然后干的活的内容根据音乐音乐的类型根据正在做的事情选择不同的风格 好吧，大家觉得这种对比之后有没有什么伤害呢？ 没有什么伤害吧，我觉得 怎么没有？ 是吗？ 逍遥影艺说强对比强杀伤，天哥说扎心不？小海豚也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好，不听了，大家就只记得银河唱的其实也很好就好了。 对， 有钱哥来了，欢迎你哦。 我们有机会可以组一个那个粉丝 KTV 局，你知道吗？就是，就因为我们现在唱歌的麦是那个。就是没有混响的，天哪，我永远都在就是设备的问题一定要找， 你就很依赖就是 KTV 的混响才可以唱歌是不是？ 我觉得很就、那种清唱唱的很好听的小嗓的那种歌手还蛮少的。 我前两天有看一个小视频，就是韩红老师和他的团队在唱一首歌就是他的团队都是少数民族的乐手，有的在弹吉他有的在打鼓 那个太 帅爆了，你点开那个视频你真整个全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 对、那个当然是因为他们，你想象一下他们在研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包括以前在训练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旷野啊，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歌手真的是这样，他们就是以大山为伴，以天地为屋， 就是喊，是不是？ 对，就永远都是喊，就那个共鸣跟我们不一样的。 在这个欢迎云浩的时段当中呢，我们最后得出了两句话的结论啊，就是云浩这次呢比上次唱的稍微好一点。 好，下次我会努力的。 随风也说了，云浩还有待提高啊。 我听不见。 云浩加油好不 好， 来到咱们微微笑做节目会提升你的唱功。 会的。 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和父母的相处的问题。之所以聊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昨天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听到 FM982 咱们频率所放的另外一个环节的节目。那个环节的节目其实就是大学生给自己的父母写信。因为我们频率是就是给年轻人做的嘛，大家都是年轻人。 是。 然后有很多在高校里面的学生要参与到节目的 制作当中。 哦， 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许愿啊，或者是写信等等等等。那个时段我忘了几点了，我听到一个女孩写信说，前两天呢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可是当时我正在看美剧，觉得很不想应付，就很快挂了电话。说哎呀我待会儿再说吧。爸爸妈妈是集体跟我视频，爸妈就有点不开心，说你在干什么呀这么忙。然后我就回复说，其实也没有在做什么了，我是在看美剧。然后爸妈就生气了，引起了三个人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女孩就借咱们平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希望父母可以允许她。 No，他是争取支持。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然后就是传统的套路是道歉信嘛，觉得我因为看美剧耽误了和父母的相处，知道什么我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们很想我，会注意的。不是，他的信是这么写的，大概我回忆一下，说爸爸妈妈，我希望写这封信可以得到你们的不是谅解而是支持。说以前呢，我上高中的时候你们就很反对我看美剧，那个时候我想既然高中的生活的确那么忙，不看也就算了。可是现在我已经大二了，我是一个成年人了，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我看一看美剧怎么了，是他的原话。他说我知道你们觉得不让我看美剧是因为美剧觉得有些价值观跟咱们不一样，然后有些大尺度的镜头，还有很多电视剧的题材中国其实也有，为什么要看美剧呢？可是其实我之前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没有看过美剧，跟你们没有办法沟通。然后现在呢，我想跟你们讲一讲美剧到底怎么好，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你们可以支持我看美剧。 哦，他爸妈生气的点是因为他在看的是美剧， 对 啊，不是因为说那个没有领他们， 是的 啊，那这个父母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一般的爸妈可能立足点是说，哎，你又没有什么事情，也不陪我们， 对。 所以最后他的这封信公布以后，有后来又有留言回复。 我倒是不知道，可是我当时就看到了，好像的确我们如果在刚读大学刚刚开始有自己的世界观，建起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会发现跟父母有些冲突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喜欢的东西，爸妈是不是说可能不会喜欢，而是一定不会喜欢的。 对， 你知道曾经我也想过说有一天我做了爸妈，我一定会是很酷的那种爸妈。 我也想过， 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跟下一代交流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任何的障碍，一定会没有代沟。他们喜欢什么，我们一定我们 能嗨， 对不对？我们也能玩，也能跟他一起玩。后来我发现绝对不是这样的。当你的精力，当你的体力在不断下降的时候，首先你能不能陪得动，这是一件事。 是的。 第二，当你逐渐成熟的时候，连你自己曾经喜欢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幼稚，就是。你比如曾经初中的时候你会喜欢东西，你现在回头再看你未必喜欢。初中我在收小学我在收集宠物小精灵卡，现在我就觉得说，初中的时候我在喜欢那个 hiphop 的歌，现在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是喜欢的影星，现在再看就觉得 当时自己的审美是怎么了。 对，因为人是在不断成熟的过程当中的，所以我觉得代沟这个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不仅是你父母和我们自己，连我们和过去的自己都会有。所以我刚刚说这么冗长的一段，我就是想说，就是他不用尝试，就不用尝试让爸妈喜欢上说喜欢美剧这件事。我倒反而觉得他自己看就好了呀。自己看自己的，在自己业余的时间，自己能够掌控的这个时间和空间里，充分的去看，未必一定需要获得爸妈的支持。因为他这并不是大 是大非的事。可是爸妈不支持你就很烦呐，你就会觉得我看了一件，我 在 做一件 我 的父母。 然后这边打开一条微信，老爸，我要开始看，我要开始看国土安全局咯，我要开始看黑镜子咯。你同意吗？ 我知道不是每次都支持父母的同意，但至少比如说父母在知道你在看美剧的时候，他们 不 用表现出反感。 好，那我们换一件事情好了，也许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说完全无所谓的。那比如说我们换一个说，我想做歌手。爸妈说不行，歌手不靠谱，吃青春饭，然后娱乐圈又乱，你得去做公务员，你得做医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你是不得不获得，或者说一定想要获得爸妈的支持，因为毕竟就是选择， 这是人生的大方向的问题， 对，差异太大了。 比如说王思尔总，你是想投资什么，一定要跟爸妈好好商量，对不对？ 他要投资什么？ 没有了，他叫王思尔总。看起来很像思聪。 OK 最近几部电影其实关于这个的讨论也蛮多的，对不对？ 是的，关于父母的教育。但是关于刚才那个小女孩写信要大家去看，要父母支持她看美剧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你看天哥说了，说父母的想法可能是美剧还不如我俩好看嘛。 no， 我觉得父母没有那么自信，他就是担心美剧会毒害孩子了。 根本不用担心毒害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异地而处哈，就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爸妈不可能喜欢上你喜欢看的美剧，就跟你不可能喜欢爸妈看的那个婆媳伦理剧，或者说家庭这个情感剧， 以及 爸 给你的各种养生信息。 对的，就是你觉得你会喜欢那些东西吗？ 嗯 ，baby 会。 嗯， 所以反而言之，你也不用费劲巴拉让他们喜欢美剧。 如果大家是这个小女孩，觉得每次看美剧的时候，爸妈如果知道了就会很烦，然后他们就一直说你不要看美剧，不要看美剧。 嗯、 你会试图找方法跟他们沟通呢，还是说就自己偷偷看，直接放弃跟他们的沟通呢？对不对？大家来选一下吧。如果你觉得要沟通的话，打一。不要沟通，自己爱看什么看什么，也不用管父母，打二好不好？ 嗯，就是管，尝试改变一，然后不管不顾二。 嗯，我很想知道大家的看法，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有一种就是跟父母沟通的那个欲望到底有多强烈。 你 是一点，我会不沟通 啊、你就是二。 对， 我以为你会是1.5，就加在一和二中间， 就很中庸是吧？ 试试看， 中国人很中庸啦。 对、嗯，大家都会想说试试看吧，沟通不了的话我再退回来。 我觉得算了，就我会觉得就是自己过好自己的那个小世界就好了。可是如果是在父母给我打电话或者是打视频的时候，我会暂停。 嗯， 我会让他们觉得说我因为这件事情连父母都不想理。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把他哄好就行了，他也没必要非要管你在干什么。 对啊， 毕竟是你上了大学之后大家不在一起生活嘛。 对， 对吧？ 沟通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时刻哈、 嗯， 那种真正的妈宝一天三通电话的比较少吧。 是的， 大部分都是爸妈还是比较支持或者比较能够体会，你可能现在在忙啊，或者你有自己休息的时间，我尽量不打扰你。 嗯， 哎，我们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位丢来的是二， 是的，天哥和逍遥都选的二，不沟通， 不， 可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沟通。 对呀、啊，就是没有必要强迫。同龄人你喜欢萝卜，他喜欢白菜，你尚且不能说服别人，何况爸妈嘞？ 嗯， 好，然后呢，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啊，有时候我插一句哈， 嗯， 插一句话题，有些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比如嘞， 就是有一些你必须要帮助爸妈，或者有一些为什么我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你突然说到有的时候你在做自己忙的事情，或者没有接到他们电话、 嗯、 或者没有怎么样，但你知道有像我哈，是属于那种一忙起来我可能一段时间 就不会看手机， 不会看手机， 嗯， 然后或者我在棚里，我在直播间里没法拿手机， 嗯， 那这种情况下他们找不到你， 嗯， 然后恰巧前一段时间又很久没联络，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死不死的，偏偏他又遇到了一些报的警局诈骗电话 啊！ 我爸妈就碰到过，前年 真的有可能 哇，真的是被骗了10万块钱， 我真的吗？你爸妈真的被骗了，就是找不到你，然后以为你出了事儿是吗？ 而且你知道我爸妈就是他们都在学校工作，我从来不会看低他们的这个应激能力和智商，对，辨别是非能力，但他们居然能被这种事情骗到， 嗯， 然后跟我也后来给我重复了一下，就差那么20分钟的时间， 嗯， 他们居然能冲到银行去给别人打了钱，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心塞，我觉得完全是我的问题，因为就偏偏巧前一段时间 没 联络， 可是其实 那会儿没联络上。 可是其实你在工作啊，这真的是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给大家一个一定要把身边的紧急联络人，他们也尝试联络我身边的朋友，但突然发现哎，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也不知道该联络谁， 对、 就是、 要给父母一个紧急联络人， 这是一个小 tips、 好不好， 就是在我们的话题之外、 OK 的、嗯、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棒，一个是首先你要经常跟父母沟通，不要好像就是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着了那种感觉， 是的，无论你在做什么， 嗯， 喜欢什么， 对， 就是定期的这个沟通，安全性的沟通还是必要的， 隔三差五的给父母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 啊、证明你还活着， 证明你还活着，哎爸妈我还没死呢， 是的 这样， 对， 然后或者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紧急联络人啊，知道你最近的动向的朋友， 对，那件事 情 发生之后我们朋友的小圈子里面就建了一个 Excel， 就互相把彼此的这个电话，爸妈的电话， 嗯， 然后全部建了一个表格，然后给各爸妈发了一份，就是让他们有一个紧急的一个备案， 好棒！你看天哥也说了，说我一般都会指定爸妈几个紧急联系人，剩下的不是我亲自张嘴说的都不要信， 嗯 嗯， 是的，所以就是这样，很必要， 对，很必要、 嗯、 但是其实说到代际之间相处的问题，你看大家都是倾向于不沟通，觉得沟通起来比较复杂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就好好探讨一下到底有没有必要沟通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关于父子关系呢，有一部电影是李安的，对不对？ 推手， 对，是李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嗯、 和《喜宴》《饮食男女》并称为家庭三部曲。 嗯， 而这三部电影呢，都有一个由郎雄饰演的 父亲形象，又被称为父亲三部曲。 是 的，我们先来聊一聊推手这部电影吧。 好， 这部电影呢，其实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你们看过推手吗？推手里面讲的是 先可以给大家告诉 剧情简介，是不是老朱到美国跟随儿子一家生活，却因为两代人之间的诸多差异与儿子爆发了激烈的矛盾，这家人遇到的困境，就是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他和儿子小生一起在美国生活之后呢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呢？老朱呢是一位太极拳高手，妻子去世多年，原本以为来这边是享清福，不料过得不怎么舒坦。 对， 那跟儿子小生白天呢要去上班，孙子要去上学，只留下老朱和美国儿媳玛莎共处一室。 对，你可想而知。然后呢，这个背景是语言是不通的。 讲到这儿听起来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公公和儿媳妇儿天天在家里单独留下来， 而且是一个中国公公，一个外国媳妇儿。 是的。 然后语言不通，完了呢，你可想而知，这个影片当中所有我们现在能看到问题，那个影片里面都有，比如说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对的。 然后这个老先生喜欢听戏曲，在家里面放特别大声，然后呢练曲员或者干嘛动静还特大。 是的。 马上就觉得说不行，你应该要保障，就是应该要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生活空间，要求他戴耳机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也不怪玛莎，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嘛，他就是在家里工作的人，他需要非常非常亲近的那种工作环境。 是的。 可是老朱又打太极拳，然后又喜欢唱戏。太极拳倒是没有这么大声了，主要为了唱，他可能唱戏主要是比较吵，然后儿媳妇就自然而然的要求他戴耳机， 是 一个合理的要求了。可是老人心里就会很不舒坦啊。 对，当然是啊，我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觉得归根结底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父权受到了挑战，就是你一个晚辈怎么能要求我，就是为了适应你。 而且如果是儿子要求还好，你知道在中国传统的这个父亲理念， 媳妇是外家人， 媳妇儿是外家人，是一定要听话的，要低眉顺眼的。可是玛莎就说，我是个作家，我要求非常非常安静的环境，你给我戴上耳机。当时那个画面就是老朱真的是满脸的不情愿，那个不情愿就真的写在脸上，就是写的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不愿意戴耳机。可是他还是就是顺手把耳机戴上了。 对。 再包括在生活习惯上面呢，生活方式上面，玛莎和老朱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吃食也不一样，一个爱吃素，一个爱吃荤。 是的，因为你看玛莎还比较注重身材嘛，就吃蔬菜和水果比较多。但是老朱觉得这样营养不好，老朱呢是一个老年人，就每天还大鱼大肉，就玛莎也觉得很不健康。最后两个人在家里，虽然每天都是两个人在家里独处，可是各吃各的，各做各的，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以前呢，这叫分灶。 对，分灶而食。 对的。 对， 然后你可想而知，就是那个儿子夹在中间得多难受。反正后来就真的是矛盾激化冲突以后，这个老爹呢又离家出走，然后又回来。回来了以后呢，这儿子还跟旁边的这个华人哈，也有这个台湾籍的中国台湾的地区的这个孩子哈，过去了以后带着自己的妈妈过去，那个妈妈刚好也不适应，两家的下一代，然后就谋划着说把这俩老人凑一对儿。然后呢被发现了以后，两个老人又觉得说被玩弄，被操控，然后又很生气，又离家出走。然后后来居然这个老朱还跑去中餐馆打工，自己租了一个小破房间。那么大的年岁，就觉得说反正你也不关乎，反正你也不爱护我，反正你也不尊重我，那我干脆自己生活。然后但是还好最后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互相有让步妥协的结局。就是最后的时候，这个父亲呢就是觉得说那我尊重你们，让你们自己生活吧，既然我们过不到一块儿呢，我就自己住。完了呢，他也跟那个这个另外一个女性，也是跟他状况相仿境况相同的这个女性，走在了幸福的夕阳红道路上。 幸福的夕阳红的道路上可还行。 是。 可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好像的确是这个儿子小生和他的父亲老朱之间产生了矛盾，很正常。因为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确是有各种各样很大的差异的。 这个片子里的那个矛盾冲突点在于就是阶级的差异，这个阶级是父权和儿子，就是父与子，这个就是父辈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斗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这两个大的冲突其实你落到任何一个都已经是一个鸿沟了，很难逾越，何况它两个还交织在了一起。 是的，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真的会很痛苦。比如说在这部电影里面，老朱肯定会很不习惯，他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片子里面每个人都很痛苦， 最痛苦的肯定是小生，就是这个儿子。 收家板气嘛，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刚开始他是采取迂回态度对着媳妇儿的时候， 向着媳妇儿，对着爸 的 时候向着爸， 就是替爸爸说话。 但是当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开始冲突的时候，他就向着谁都不是，然后自己只能撞墙，是真的撞墙哟。 哦，在电影里他真的有撞墙的那个 画面，有撞墙， 是不是？ 而且把墙撞到穿，你知道他们那个墙是那种，我关注点是不是？ 铁头功吗？ 那个墙是那种就是比较薄的那种 板墙，不是承重 墙。对对对，承重墙要能撞到穿，那他应该去演钢铁侠。 他应该去做别的工作，直接就是让我想起了那个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是不是李永健老师？ 黄大锤。 黄大锤，一锤八十。哎，黄宏老师是不是？ 黄宏老师演的。 哦，对，黄宏老师演的大锤。 然后里面出来干嘛呢？ 干 嘛呢？ 都破了相了。 破了相。 对，我对你还是很好的，我都没有这样对。 我离得有点远，发现了。 嗯，但是关于父与子的问题呢，我们刚才讨论了这部电影，先开了一个头啊，就是父亲和儿子之间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推手这部电影里面，这个矛盾可能就更加严肃一些。 嗯， 咱们可以想一想，比如说在跟父亲平时相处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什么小小的矛盾是怎么化解的？到底要不要沟通呢？ 哎，我觉得跟爸爸的相处的矛盾来说，可能反而相对比较少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父系社会的，然后父亲扮演的这个角色又大多数是比较隐忍， 嗯， 然后呢内敛， 嗯， 完了包容的一个形象。一般爸爸在家里面，尤其你们女儿的爸爸，还是儿子的爸爸，儿子的爸爸是会比较严厉的，但家里面女儿的爸爸呢，一般都会更加明显，就是平常不吭气儿， 嗯， 但是一吭气的时候永远都会向着女儿， 嗯， 是不是？ 是这个样子，女儿一般就比较招人疼嘛，小女孩嘛。 对，我回家以后，我回忆了一下我在家的这个时间，永远我老爹就是基本不说话， 嗯， 就是永远打电话发信息。他不吭气儿， 嗯， 就是永远在旁边，但我可以听到，你知道他很有意思。比如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在长篇 哦，知道了 叙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爸永远不会接电话的，他永远都不会说，但他不会在电话里说，但他在旁边，你告诉他，别让他那个人那么累，或者你告诉他怎么怎么样，他就在旁边插这么一句， 就是永远让妈妈你告诉他， 对，他永远都是这样的。 但你不觉得这样的爱很可爱吗？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爸是一个特别木讷且可爱的人。 如果像你这样的爸爸，你过去跟他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关心我，我要抱抱你，他其实 会很害羞，我跟你说，我会把 他 何止害羞，我会把他吓跑， 就让他这样开心着好了。 对，所以我们父子之间这个表达，包括大部分家庭父子或者说女儿和爸爸之间表达都是非常含蓄 的。 嗯，如果说有真的是价值观的这个冲突，爸爸一般我觉得问题反而不大， 嗯， 爸爸就觉得我可能不接受，但是哎不行，孩子真的我要爱他，我要理解他，然后我要说服自己。一般爸爸是最先妥协那个人，反而是妈妈可能。 对， 好了，但无论是爸妈，都是他们都是上一代的事儿。 是的，关于父母的相处呢，咱们在北京时间9点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现在来听一首歌曲吧，一会儿见喽。听一首《一生中最爱》， 是 谭咏麟老师的歌。 哦，我以为是那个， 嗯， 《大话西游》里面，哎，那个叫什么？《一生所爱》。不是， 不是那个， 是那个。 待会儿你唱《一生所爱》。好了，亲爱的朋友，待会儿见。在九点之后呢，云浩要唱《一生所爱》。 你这句话是推出去的吗？ 是的。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笑什么呀？先跟大家打招呼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自嗨的云浩。 自嗨的云浩。对，无名哥哥说珊珊今天还唱歌吗？最喜欢听珊珊唱歌的，我的天哪，我要唱什么歌呢？ 哎，有人 cue 你唱歌，大家比较期待你唱歌，好不好？ 我唱歌很好听的。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 刚开始就唱好不好？逍遥，逍遥影艺，你刚才来的时候就想问你，你知道有首歌里面带逍遥两个字吗？哪首歌里带逍遥？你知道以前有首老歌叫得意的笑吗？ 嘚儿一嘚儿笑，我嘚儿一嘚儿笑， 真的哒哒哒哒哒，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哒哒哒哒乐。 我没有听过，其实正好是我，好像是我爸妈那个年代的。 是的，李淑芬还是哪位老师的歌？什么？ 跟你是同代的吗？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夏天，夏天又过去，留下 小 秘 密。 呀咪咪呀西咪，就是爱着你。我跟你说，这是我唯一能想起来跟你刚才唱那个属于同一个时期的。 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一次去长沙，我以前大概几年之前去长沙工作，大家不都说长沙的人很会玩吗？长沙的朋友夜生活很丰富。然后那天是录完节目，朋友说咱们一起去找个酒吧待一会儿吧，或找个夜店。我说好啊，然后他就带我们去那个长沙的酒吧街，进去之后走到第一家夜店里面，放的歌曲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我说出去吧。 干嘛要出去？如果电影版的话应该还蛮有趣的吧。 然后最后我们就去吃小龙虾了。哪有鸭西米鸭西米呀， 随意了。来，那你看暴露年龄，我跟你说你永远都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天哥喜头又飞扬说这个歌，我开始怀疑这是年轻人的电台节目吗？ 我们是 啊， 我们是 年轻人，就是理所应当的觉得自己就特别开心的，不管你怎么看我都要回顾老歌的这种。 我是身心不老，他是 不服老。我比较 喜欢，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歌手有两个啦，我最喜欢的是郝云。 郝云 啊，你知道郝云是谁吗？ 是那个什么南城，北京，是北京。 最开始的时候最早唱的是那个，就是最早唱的不是这个，是有一年在春晚上唱了群发的《我不回》，那个郝云。然后唱什么？ 群发的《我不回》 呀。 他来过我们学，当时我们来过我们学校演出。 我们6月26号开播仪式的时候，会郝云也来唱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ay. 然后他唱的歌曲，我最喜欢那首叫做《结了》。 嗯。 其实我们都已经结婚啦，不好意思胡来啦。 哎呦，不好意思胡来 了。如果你还记得另一个他，放心，他早把你忘啦。就那种很可爱的歌。 好平时啊，关键是他的歌词的。 对，就是特别平时。关键是他有一些歌词是这样的，这首歌的最后是这样的，就是我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胡来了。如果哪位姑娘你记得我，记得给我打电话。 就还得给他打电话。 记住了，我的电话号码是13910733521。13910733我爱你。 真的吗？ 真的。我就是因为这首歌喜欢上郝云的。 你告诉我，那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就是纯粹就是。 我如果有关系，我在节目里唱，图什么呢？ 他，你就是他那零一，101， 就是林珊珊，是不是？ 是的。 你看大家知道吧？对，他以前是小青蛙乐队的， 啊、 是青蛙乐队的， 青蛙乐队 是 小 青蛙 乐 队的。我之所以提到小青蛙，是因为其实我喜欢的歌曲曲风很广，你知道吗？ 真的，他开口唱这些歌，我跟你说，我一般都没听过。 啊，我最喜欢的是郝云的嘛、 啊， 然后我其次喜欢的是大张伟的。 啊，大张伟大还是？ 大张伟有首歌真的好可爱，我教水水之后，你知道水水就是真的是乐在其中、 啊， 每次就开始唱大张伟的歌。大张伟歌有一首《你老神神儿》，你老神神儿，神神神神神神神儿，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觉得我们俩已经有代沟了。 你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我会去补一下他的歌单好吗？ 大张伟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你老神神儿，你老神神儿"，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你来伸手，你来伸手。 我听这个，我听懂。 在天津的夜店里面， 啊、 天津的夜店里面。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你来伸手，你来伸手， 是这意思吗？ 对，可不可爱？然后大张伟里很多其他的歌，什么什么白水煮一切，我真的是超爱的。白水煮青菜，白水煮鸡胸，白水煮一切。 自此我觉得以后珊珊绝了我跟他去 KTV 的那个就可能 一起吗？一起吗？还有那个 你知道我在 KTV 里面叫什么吗？ 嗯， 丧歌小王子。 你很喜欢唱丧歌是不是？ 我超丧， 这样吧， 你人生无望。 你有没有很熟悉的朋友陌上花发也已经来了？对，是你老婶婶是不是？就是天津的口头语，他也提醒我了、 嗯、 包括飞飘，飞飘也在。飞飘，飞飘是我的朋友了、 哦 okay、 嗯，还有天哥， 都是你朋友了。 天哥怀疑我们是不是年轻人的电台节目，所以我才硬蹦出来大张伟。 大张伟已然不年轻， 但是大张伟的歌还蛮受年轻人的欢迎的。那好、 嗯、 我再蹦两个我喜欢的。 好， 小跳蛙。小跳蛙是 OK 的吧 ？OK， 来。 小跳蛙我有，你稍等啊，我给大家放个小跳蛙吧。我应该是，好像在我的那个节目单里面播了小跳蛙。 我的天哪！ 哦，暂时没有，但我有种太阳。 你知道这首歌最近这些天应该很招恨吗？ 八十年了， 我有第一个滚。 嗯，还有滚。 就不要到处种太阳，已经很热了。 陌上花发，你知道周云鹏和刘二是谁呀、啊？是歌手吗？他的歌是什么风格的呢？我会去关注一下了。 说相声的呀。 那在我们继续聊，哦，是民谣是吗？ 哦， 他说是民谣，我还挺喜欢各种民谣歌手的。 Sorry, 我很李志啊、赵雷啊什么的，就是还挺喜欢的、 嗯。 然后包括一些很独立的、很小的音乐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唱民谣的。以后我会慢慢的请到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唱歌，好。 我们也会的。 嗯，然后云浩。 嗯， 唱一首丧歌吧，你不是很喜欢唱丧歌吗？ 丧歌超级多的， 一生所爱，刚才提到了，可以吗？ 可以啊， 来， 粤语不标准，大家不要笑， 加油。 从前现在火处了在巴黎，红红落叶长命曾偷泥，海市中朝总是无边界，天边带你飘我在把云外。 哇，好有画面感。 类似吧，就是这种，我就是就我唱什么。 噔噔， 你不要说谎，我的阿车。就我唱歌全部都是这种，我就觉得我的就可能我生活当中正能量太多。 就是 so sad 的那种是吗？ 正能量太多，所以我唱的歌全部都是这种。 嗯，我想问一下，飞飘飞飘讲一生所爱，还有大地飞歌是啥意思？你是让我唱 大地 飞歌 吗？ 大地飞歌应该是 好日子吗？还是祖海的？ 对， 好运来不是好日子。 对，那个我想大地飞歌应该就是这种风格的歌。 对 对 对，就是那种好运来， 那个 好 运 来，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几个中国节，把庆祝我喝彩，哒哒哒哒。我居然会唱这个歌， 大点声嘛！好了啦，我们。 我 小苹 果 说：“ 我青春正常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嗯，对，好运来这首歌咱们好像真的都很熟，咱们小的时候感觉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是、嗯、小苹果特别了解咱们俩，说马上于浩你再唱，你的队友就要放原唱了。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我们现在节奏比较快，他没机会找原唱。 是的，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聊父母相处的问题。 okay, 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状况， 是的， 就我跟父母的这个代沟呢存在于任何的时间。 嗯， 就沟通起来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啼笑皆非，比如说朋友圈这件事情好了， 超级，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大家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你老妈或者你老爸的朋友圈， 把第一条或者是头三条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 然后发到我们平台上，我们来找寻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爸妈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内容。 是的，或者如果你的爸妈是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的话，你就打开你们俩的对话框 截图吗？我们没有发图片的功能、 嗯、好了， 来， 从我先开始还是从你先开始？ 我先吧，来、嗯、我随便念几条我老妈的哈。 嗯， 夏天洗澡应该先洗身体还是先洗头？很多人都做错了。 嗯， 然后看一下锅具，用久了又黑又脏，用这几个土方法就对了。 嗯， 然后再下一个，洗衣粉和洗衣液哪一个用来洗衣服更好？ 嗯， 再下一个，人格如今说得太好了。 嗯，对，差不多跟我爸妈的风格差不多。你看其实陌上花发已经给出了，说爸妈的一般特征是不转不是中国人。我的妈妈我打开之后是这样的，海安人别吃了，难怪癌症病人越来越多，看完我崩溃了。 对对对，这种 男子输到倾家荡产，专家拆开自动麻将机全场惊呆，拜托各位发一下一位就行。 还有什么马云最穷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然后呢我真的就很好奇他说了什么话，但我打开以后发现这些话绝对不是他说的， 绝对不是马云说的，是不是？ 就是他们永远都会发一些这种就是容颜容事容人，不要瞧不起任何人，以后的事情说不准，真正的友谊永远风雨同行。 嗯， 这个就跟他们会惯用 的 表 情，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为友谊干杯， 为友谊干杯， 送给你， 早上好，这种嗯， 祝福长存。 包括我的朋友圈里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的妈妈发的什么癌症起义已经找到，千万别吃了，一定要告诉家人等等等等， 这边也是、啊、这也是常态，这种真的不要让他们乱传，这次是真的转发就得大奖、 嗯、哪次都是真的。 对， 吴明哥哥问我说我是海恩人吗？我不是，我是山东人，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会发这个。 山东的、 我是山东的，我是山东早长人， 早长点， 我的山东话很不标准了，我的山东话还不如我的四川话标准。 我说 不要问我为什么， 挺多话比较会说。 你来，你哆嗦两句。 你想听啥？ 不知道。 就是因为看那个什么嘛，那个 疯狂的石头， 不是因为看那个，请多大一啊？ 请多大一啊是什么？ 你没有看过呀？ 我没有看过 哎。哎呀，东方卫视的那个节目，你没有看过呀？ 喜剧人吗？ 不是喜剧人。那个是周六的那个， 妈妈 不是周六的那个。哎呀，我突然一下忘了。 就是梦想， 金星姐姐的那个，不是金星的那个，你没有看过？回去恶补第一季。 金星脱口秀， 就类似，天哪！我一下把那个， 就是和 周六最销魂，我连第二句的 slogan 我都记得了，第一句我就忘了，叫什么来着？天哪！我跟你讲，人老了真的受不了，快大家提醒我一下。 大家提醒于浩一下了，我觉得他要疯了， 我真要崩溃了。 我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就是突然断片儿一样的， 对，我就现在瞬间断片，里面去过的人我都记得了。 请到打一啊，是吗？ 对，林依晨去过，然后黄晓明去过，不是奇葩说， 不是奇葩说， 是金星主持。现在第一季结束了，你居然没有看？ 我没有看呢。 它里面诞生了一系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精的段，非常棒的段子。 嗯， 是一个喜剧型节目。嗯、好了，我们等待大家告诉我们。 是的，等待大家告诉我们就好了。 啊，今夜百乐门。 啊，今夜百乐门。 哦。 今夜百乐门，周六最销魂， 是 不是？ 是的，是的。你没有看过吗？ 我好像看过一两 遍。对吧？可能 我只看过其中，他是不是有个副主持，类似叫沈涛还是叫不是叫叫沈涛？ 小南吧。 小南。 啊，不是，小南是那个什么的，是那个金星脱口秀的那个。 是金星脱口秀的，是吧？ 金星的那个脱口秀节目的副主持人。 啊、哦，就是今夜百乐门里面没有看到君君的小妖精，谢谢你哦。 谢谢，爱你。 然后其实我是看到了一个平台搜集的29条朋友圈， 对，它有一个归纳总结。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爸妈的那个朋友圈内容，打开以后发现内容都是相似的。 对的，这个叫做29条朋友圈说明，60后父母从思维方式上就错了。他们列出了一个这个 list 这个单子。我念一下这29条朋友圈，大家如果觉得哎，我爸其实就是发过这样的内容，或者有的时候会给你发这样的内容， 择选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条，看完这个，胜过你读的所有微信。 啊，他是分了几大类，你知道吗？ 对， 就是一条朋友圈 胜 读 十年 书 系列的第一大类。第一个 好， 就是看完这个胜过你读的所有微信。 完了，其中还有一条，这10点你若做到，绝对不是一个一般人。完了，第二大类，感情深不深看你转不转。就是反正什么不转不是什么什么吧。 是的， 有闺女的转啊，有儿子的转啊，有宠物的转啊。 对，第二大类咱们就可以好好的，就是每个大类都可以好好的聊一下。 真的， 其实第一个大类像一条朋友圈胜读十年书这种，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能理解，就是就他们总会发一条好像这篇文章包含了所有世间的道理的这样的链接。 哎，但我觉得呢，年轻人也会干这种事情哦。 会吗？ 会啊，年轻人会看鸡汤啊， 会 看成功学啊， 是是 这些书你看了以后做得到吗？ 做不到啊。 对呀、就跟他们看了那些一样，他们会觉得哇，这句子说的有理。 对，这十条说的真的有道理， 但是呢做不到， 做不到。 是的、所以再往下，然后第二大类就是 感情深不深看你转不 转， 具体的标题大概有什么样子呢？ 这感情绑架系列。 比如说同意和我做一辈子的朋友的请转一下。 哎，我真的特别好奇，你知道吗？就我特别好奇我爸妈他们加的那个微信里面的人啊，就他也有很多同学朋友什么 的， 他们看了以后会不会点赞，会不会真的转？因为我是看不到他们的那个。 会的呀，我觉得他们会的。所以就是因为每个爸妈的同学都是某一个和咱们同龄的孩子的父母嘛。 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是有 共鸣，大家的朋友圈是一样的啦。 哦，我只是看到他们抢红包跟我们一样抢的也很热烈，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是彼此也会这样转来转去。 其实陌上花花说，你看大家转东西不一样而已，父母转这些东西，年轻人呢就会转山本耀司啊，转 村 上 春 树啊。我觉得陌上花花你转东西其实好像还是稍微的就是 你转的它相对来说比较对阳春白雪的比较 格调高了许多。 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打开以后最多的两类女孩子很多都开始晒娃，疯狂的晒娃。我觉得 是因为你慢慢老了啦，你身边的朋友开始有娃了。 我觉得可能 像不像哭so sad。 对，就以前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晒那种纯 K 举手 啊， 工体北举手，夜宵举手， 对， 然后慢慢慢慢晚上没有人举手了，以前那些举手的已经死了。然后现在活跃起来的全部都是就是100天啦满月啦都是这样的。 什么怎么就 什么就死了， 以前那些 玩不动了 就死 了，大家就玩不动了。就朋友圈可以看出大家那个生活内容的更迭。 好，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咱们的朋友圈是这样大概的风格啊。父母的朋友圈还有什么样的风格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呢，还有比如说 万万没想到错了半辈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电饭煲，还有什么洗衣液洗衣粉应该怎么选。 对，比如说什么早上洗脸水中加点料60岁都不长斑，比如说原来水垢也是宝，这么多年我们都误会它了啊，等等等等。 还有下一大类，敌人太可恶，祖国需要我。就是什么就 对不转不是中国人的。 对，祖国这几年的辛酸看完我哭了。 是的，致敬所有的50、60后，你们是中国最坚强最乐观的一群人。 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一类的就觉得他们还是蛮赤诚的，就是他们这个赤诚之心还是蛮保留 的。是的是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好，下面是处处有陷阱挚爱分钟，就是哦，再大一类，每天都有一个惊天大秘密。我们现在看的是，对，我们现在看的相当于精装版朋友圈，是精装版，自动屏蔽了生活的落寞。我的妈呀！ 你今天有戴眼镜是不是？ 对，我今天没有戴眼镜，但我看到了这一条以后，我觉得说我眼睛瞬间我想被 有被闪瞎吗？ 对，因为真的。他说他的这个他跟他上面分享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 对， 就每个人的朋友圈就是生活当中的。 因为你还不了解陌上花发，他是一个比较文艺气质的人， 发现了， 对，他是一个的确生活格调还蛮高的人， 所以 生活挺有自己的小乐趣的。 所以我们的爸妈也是一样的，他们转发内容其实都是他们生活里面真的就是在关心的那些鸡毛蒜皮啊，家长里短啊，生活常识啊，都是这些东西。 的确是。可是这个时段呢，咱们其实今天选这个话题，我还是想跟大家聊聊如何跟父母沟通的问题。我们看了父母的朋友圈，父母的朋友圈跟我们的确大不相同。 那你点赞吗？ 我不点。 我从点赞开始做沟通。 你现在点赞吗？ 我点。 就 大家给父母的朋友圈点赞吗？ 我会点，因为他有时候他真的会，你知道他不仅在朋友圈转，他觉得有些特别重要他 会 直接发 给 我， 是的， 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就给他点个赞，让他证明我看了，其实我没看， 顺手点是吗？ 对，顺手点。 如果研发这样一个小程序是不是还不错， 就 是 自 动给父母朋友圈点赞， 每一条都点，每天自动发红包， 然后可是你真的觉得仅仅点赞流于表面形式的沟通就 OK 吗？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其实跟父母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觉得就跟父母开玩笑吧，就是沟通的方式上比较轻松，然后包括会经常给自己父给爸妈渗透自己的这种交流方式，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前一段时间有一篇帖子非常火，就是那个帖子里面就是有一些截图，就跟爸妈那个短信截图，就发过去以后，爸我想你了，没钱，就有一些人跟爸妈的沟通方式是这样， 特别逗的父母， 对不对？哎，你们接下来假期打算女儿啊，你假期有什么打算呀？然后啊，我假期现在还没有什么打算，我跟你爸准备去泰国玩啊。然后说啊，那我应该有假期，哎，没关系啦，工作比较重要啦，你好好工作啦。然后再说我可以的，我有假期，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但是我爸妈不想跟你一起去，就是有几段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跟爸妈的这个交流，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有的， 是的。 比如经常我存过去，我发过去一些搞笑的图片，或者我的有一些语言文，有一些语言的一些方式，一些搞笑段子，他们学的也是蛮快的，就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已经无法交流，那我干脆就言简意赅，是嘿，或者最基本的这个状况，从日常的这个渗透开始吧，让他们能够习惯。 如果你觉得我们很耐心很耐心的跟父母去沟通，告诉他们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他们可以理解吗？以及可以靠近吗？ 我觉得当然有这样的可能，分内容， 对， 就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比如说我曾经喜欢的东西，当然有一些类型我喜欢的一些极限运动他们到现在都抵触的，但有一些比如我穿衣的风格，或者说我的我烫个头发或者我染个头发，这些东西鸡毛蒜皮小事儿，这些其实他们是很容易被说服的，甚至你可以带着他一起美嘛，你买了什么新的衣服比较新潮的，或者以前他不敢穿的你给他买嘛， 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你就直接给他买，他会穿吗？ 哎，我已经买了，钱我已经花了，你不穿就浪费了。 可以试试，是不是？ 对啊，一定会的。 可是我跟你的观点有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好像并不是要去试图改变父母的价值观。 一丢丢了，我觉得 一丢丢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所有的范围。比如说以前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一些钱他们不舍得花。 对， 对不 对, 对？ 这个是爸妈最常态的，就是钱要攥着存着，钱是存出来，在我们看来钱是赚出来的，这个赚出来的， 赚出来的。 然后呢， 不是省出来的。 对，有一些钱我来帮他们，你不花，我来帮你花。那比如说家里面，就是很简单道理哈，这个净化器啊、加湿器啊，我给你备齐。电视啊，我给你换成大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床品啊，我给你换成乳胶床垫的。就这种比较好的。然后他们以前这些东西是不舍得花钱，可是当他们用习惯了。 对， 他们会发现，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的。 所以你就是那种先给你买， 对，买，我是金牛座。 哎，我觉得你是金牛， 对， 你父母好像是真的还挺大方的。 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后来他们在看到有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了。比如说再接触到新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买一个新的电饭煲，或者再买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抽烟机，他们就会对比一下，哎，有时候钱花到位了，这个东西是不一样哦。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化的过程，就跟曾经他们教我一样，父母教小孩子的时候也是自己先努力做到，不可能是父母躺在那，哎，那个碗不能吃完了以后那么放那啊，自己懒的那个地方，他一定是自己先勤快，就一定我妈永远是一天拖三遍，一擦两遍桌子，我才知道啊，我的书房、我的卧室也得是干净的。 关于咱们说的到底要不要去跟父母的价值观沟通，怎么去跟他沟通的话题呢？陌上花花的，我觉得观点他真的是陌上花花真的是观点很好，你知道吗？ 我们看看。 首先他说了一句话，说父母要孝敬，不要孝顺。就并不是万事要顺着他，这不是真的孝。 对，这是一句 孝敬更好。对， 是的。 第二句他说，不要试图改变，因为价值观真的不同。比如说清华教授的父母都在清华的空地上面种菜，就按照他们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你说人家可能会嫁接哦，种出来的果实更为硕大。 然后最后获得了什么科学界的就是大奖是吗？ 对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没有其实也没有说尝试硬要改变他的生活，只是说给他的生活加点料。你知道以前他们也从来不听流行歌，然后呢也不看就是我们看的东西，看我看的东西。后来我发现，你得先陪他看。 对， 就比如美剧那个事情， 对， 回到最开始，你先陪他看他的伦理， 让他知道其中的，对，先陪他看，拉近心理的距离。 对，他喜欢看家庭调解型的这种这个节目， 电视剧 访谈节目、 啊、 不是访谈节目，你知道吗？有一些卫视喜欢放那种 戴着 墨镜上的那种，我就陪他看，然后我会告诉他说我陪他看，然后我跟他讨论。后来我就给他放那个 Modern Family、 啊、 Family 就是 摩 登 家庭， 他看了以后也很欢。 嗯、 啊。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就你得先去理解他的，然后他才能尝试理解你 的。是 的, 是 的, 是的。 然后我跟他去跳个广场，不是我没有跳，我在旁边，我 陪 他 去看。 对，我看他去跳广场舞，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说，哎，跳的还真的挺棒的，就又整齐划一、嗯，而且他们跳的时候那个镜头特别足。 有的时候阿姨们跳广场舞是真的好看的。 对，回来以后他来我北京家，我就给他开 PS4 的那个 Just a Dance 啊、嗯， 然后在家里面跳，我让他跟着屏幕跳，嗯、他也跳得很欢乐。 对，他也会觉得很好玩，这个东西真的很先进，对不对？ 是的。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更希望大家不要去拒绝跟父母沟通。 是。 云浩说的是，比如说你就给父母买衣服，用新的电子产品，带他们去看你喜欢看的美剧、 嗯、 他们其实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跟他们解释，他们是可以打开这个新世界的大门的。 是的， 他们可以接受新鲜的事物，他们也会觉得生活有乐趣。 对，我这种交流呢叫做渗透式的交流。 对， 嗯，体验式交流，渗透式交流。 嗯， 然后电视台的无奈，所有电视人都知道家庭流行纠纷节目收视率高， 嗯， 但是哎，真的是 low 啊。 有这个所谓的需求，就会有所谓的 有需求就有市场嘛， 是吧？这个事情呢，就什么样的节目咱们就不讨论了。 嗯、 这个时段还是跟大家聊父母的问题。最后咱们做一个总结吧。其实我觉得。的确是像你说的，是渗透式的沟通和交流，并不一定要去强行的改变他们、 嗯、 要先去理解他们的思维，他们的逻辑、嗯、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想他所想、嗯、爱他所爱，爸妈是这样对我们的， 对， 所以我们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也要这样对他。包括李安的这部电影推手，其实推手这个名字讲的就是一种平衡之道，并不是固定的、 嗯、 我要强行的进入你的世界，或者让你强行理解我的东西、 嗯、 而是慢慢的在一种找一种平衡、嗯、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我给我的世界打开一扇门， 是的， 我给你透出一些光和一些漂亮的风景、 嗯、 让你看到一点点，你好奇了以后呢再进来看一下，哇，原来你的世界是这样。 对，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今天一些小小的讨论吧，其实我们俩跟父母相处并没有什么大妙招，也只是希望跟大家沟通和交流一下，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和谐的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代际关系， 家庭关系。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明天呢，我跟云浩和水水都不会在了，我们会周五的时候再跟大家见面。 是的， 明天呢是我们两位另外的代班主持人，然后明天他们会继续在微微一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趣的资讯。 嗯， 你接下来大家会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今天就是这样了，亲爱的朋友们，再见啦，拜拜，送大家一首《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送